笑的日子，在这座让人称为美丽的城市。明明的是这种眼而辉煌，那是雨水滋养的负责，在冷清而凄凉的日子中，自天平降临的光伴随着我们。我与挚爱的丈夫雨果诺埃尔，以及我可爱的小克里奥佩托拉出门，紧紧握着双手，不愿彼此分开。我们交出自己的书写，多么欢愉的时刻，何等激动，满怀欣然的岁月而行。太阳聚焦在我们身上，脚步中留下爱的痕迹，感染了周遭的人们。上冰淇淋可丽奥佩托拉蹦蹦跳跳，而我始终不曾放开他们的手。紧紧握着双手，不愿彼此分开。我们交出自己的书写，多么欢愉的时刻，何等激动，满怀欣然的岁月而行。太阳聚焦在我们身上，脚步中留下爱的痕迹，感染了周遭的